盗墓那恰恰这一竖打一叉的这个县市恰恰是需要县，像这些师傅不教你，师傅不上来就全跟你说这些的，所以过去我们的师傅保守是应该理解的。你包括原来那个，我也是咱们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搞了那个叫大木匠，大木匠的这种研讨会，我是代表中国木匠去的，就跟他们讲规矩。后来甭管韩国的、日本的，他都得承认，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而且发展的路径，中国的建筑的技艺手法和规矩，从中国传到了朝鲜，从朝鲜又传到了日本，是这么一个路径。其实，在我们亚洲还有一个哪儿呢？就是越南，越南有些盖的一些寺庙啊，盖的有些规矩还是按照咱们的这些规矩来的，他们也讲中线，但是规矩没咱们丰富，没咱们多。这个最后讲完了，他们觉得就是那个还是中国的这种历史长，规矩太多了。所以像这些线形符号呢，这个当时我在那跟他们的那个演讲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他们那个日本的一些参加会的，当时也给我提问，人说我们日本的木匠工匠说保守着呢，他那个轻易不教你，你不干个三年两年的，他这些规矩是不跟你说的。问我中国工匠保守吗？我说中国工匠以前也保守，我说我们现在不保守了。我说你算算，这个一个工匠，好容易从他师傅那儿学的时候，有的是偷学的，有的是这个旁边自己悟出来的，有的时候一个事儿他能够这个好几年才能解开这个谜。过去我有一个师傅，跟我说了一个名词。我30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原来我们有一种门呢，故宫里面有一种这个大的平门，你两边看着是平的，其实中间是空的，那带在里边，它是抄手带，这么穿这带，是吧？穿完了，中间是空的。那种门跟一般的咱们大家看到的廊子里边那种小平门呢，一块薄板那种啊，那种平门它不一样，那就叫平门。那这种呢也是看着也是平的，也叫平门，但为了有区别，那师傅就跟我讲过，说这叫轱辘平门。我还特别认真，我说哪俩字啊？人家给我一个车一个轱，一个车一个路，轱辘平门，我写的非常好。当时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好像两个有点不搭界，但是人家师傅给我写了，我就记上了。我就真是记了30年。我也是在有一次晚上在故宫里面办公室值夜班，我就翻我这些书啊，我翻了一本《原野注释》，拿出来一看，我们宋代就有这种叫法，人家不叫轱辘平门，叫鼓耳平门，也是打鼓的鼓，敲鼓的鼓，鼓耳平门。所以说过去那个师傅传授他有的是什么呢？我这才一下明白了，他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建筑里的名称叫法呀，非常非常多的，名词太多了。有的工种按照位置叫，按照位置和它的功能给这个构件起名字；有的工种是按象形来叫，是看它像什么，它给它起名。你同样都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里边的，木匠和这个画匠，它的叫法就不一样，油匠就不一样。木匠他是按照他的这个位置功能来给他定名字的，这还是比较规范的你比如说他是前檐柱就是前檐柱，后檐柱就是后檐柱，金柱就是金柱啊，里围金柱就是里围金柱，他是什么格栅就是什么格栅，是明间格栅还是次间格栅等等，他是这么叫。人家这个画匠呢是按照他的这种叫法，你像我们两层斗拱之间有一块板儿，那个板儿叫什么板儿呢？叫木匠这儿，它就按位置叫电拱板，是在两层斗拱之间有一块板，叫电拱板。但是到画匠那儿就不叫电拱板了，他在那个位置，大家在看的时候，看那斗拱，这儿一层斗拱，中间这个板上，他画了三个火焰宝珠，一个珠子上面带着小火焰似的啊，三个，所以他跟那个位置叫什么呢？叫灶火门，一个叫电拱板，他那像你看。 家里边那个灶台添柴火是吧？有时候冒点火苗，他跟那就叫灶火门。我们木匠叫陶尖梁头，到这个画那叫什么呢？叫道士帽。他说先让那个道士戴那帽子，他叫道士帽，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按照什么？按照象形叫法，就是各个工种。我举点例子啊，很多地方多了这些名称叫法，南北方不一样。我们叫延边木，到南方叫虾须方，像一虾须子似的。哎，人家是象形叫法，我们是按位置叫，是吧？是延边的这一个木头，这一个方子，是吧？咱们是按位置叫。到南方，他觉得像那虾须，人家脚那个位置是吧？你看像虾须似的，人就是按着象形叫。所以我们南北方这种叫法不一样。咱们北方这墙叫磨墙，到广东叫劈荡。有时候你要听不清楚，你就换个地儿。我跟你说，这名都变了。所以咱们国家这些非常丰富，你把这些名称叫法都了解清楚了，就都很难。所以说，包括像这些线形符号啊，这些我想咱不细说了，因为大家也不是准备想看的木匠，咱了解了解我们中国这种工匠的过去的他这种这种历史。工匠呢，他对这种这个对他的自己每行每业都有各自的不同，他是把他的自己这一行，他是看得非常神圣，看得非常神圣。你要没学我这行，你就不了解我的规矩。不了解规矩，你就进不了这门槛，你就干不了。你不是世人，你都能干过这行，所以他也不叫哪行的封锁，他总要把自己这行里边呀，整出点文化，啊，整点内容来。其实这工匠他也有他自己的虚荣心，你别瞧不起我，我这规矩多着呢，是吧？别小瞧我们，你不懂这规矩，这房你盖不起来，是不是？只有我才知道。你看我们还有一种尺叫门尺。可能我们觉得老先生们都听说过叫门尺，也叫鲁班尺。那把尺子跟大家说，那就是过去的木匠给自己挣饭吃的一个工具。这尺子它有托人弄呛啊，找人，然后找这个别人那有一把尺子，他得给他复制下来，别人再找他复制他不给，他就得留着。这门尺管什么呢？这个门尺实就是你们家安门的一些规矩。像咱北方啊，冬不开北门，冬天不能开北门啊，什么夏不开南门，春不立东门，什么秋不立西门，它都有规矩。大冬天北京的西北风一刮，你们家安北门，把你们家财气什么气儿都给冲没了。其实你安怎么了也没事儿，是不是啊？你这方便就行。这些规矩就形成了这些匠人里边，他们给自己的这一行里边注入了很多文化的内容和当地的那些风俗的内容。他们也不是那儿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儿整天干活，人家也在给这一行里面琢磨这些东西。不光木匠，其实哪行都有。你包括现在那个中药铺的老先生们很多，过去他写那字儿咱一般人看不懂。我刚来学木匠的时候，去到我们的档案馆去查资料，有些写的是几丈几寸几分，我分不清楚。后来一了解，那写的不是我们现在的字儿，那写的用的是苏州码。那这咱们上网自己查，你查查苏州码，大家就都知道了。包括我们民国时期，我们北京很多的那些那个胡同那牌子，用的那字写的就是苏州码，什么184号，人底下写的那个184，你要不懂苏州码的，你不知道。他各行里面也一样，贵的裁缝他有裁缝的那种他的那个标的数字，他裁完了啪啪一打，你就不敢下剪子，对不对？这个木匠也一样，所以木匠这些线形符号也是为了木匠他所能够，他有这种，这叫界限。界限是干什么使的呢？我们的大坨不是都是横平竖直的，这一个大坨它带弯儿，我还得给它用上，对不对？画线的时候要用界线，啊，深浅线、什么缠腰线、大进小出、方子线等等的这些线，我这里边还没完全统计全，还有，所以靠这些线，不用说话，画上去了，师傅跟你讲了，线一画上，叫你干去，你拿着工具就知道怎么干了，不用说话，所以这个就是木匠的语言。

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出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的主讲人是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李永革先生主讲的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李先生谈到了中国的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啊，以故宫为例，传承有序，传承的也非常规范。我们还说到了啊，在观世古建筑当中的很多规矩。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说到了大木匠的语言。大木匠的语言包括有线形符号和文字标注。只有真正的大木匠，也被称作是掌线师傅，才有资格掌管画线这样的一种工序。他通过墨线符号向操作人员传达着每个木构件的尺寸要求和做法说明。这些墨线和线形符号就是大木匠最直接的语言，每个符号都有它特定的含义。大木匠的语言除了线形符号以外，还有文字标注，上下金几方，东西南北向，前后老檐柱穿插抱头梁。作为一个大木匠，必须掌握这20个字可以组成各个构件的名称，是确定大木位置编号所必须用到的，是判定大木位置方向的唯一标记，是确定大木安装顺序的重要依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文字标注的一些情况介绍。 各种线形符号，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字标注，一个木匠没上过学，自己的名字不会写，但是你也得要学会这20个字。这个木匠啊，为什么他要标注大木号？在木上面要标注大木号，上下金几方，东西南北向，前后老檐柱穿插抱头梁。这个过去呢，我们加工这大木构件不是在这个现场制作。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它为什么这个建造速度能快？我们是可以分别制作。你像我们这儿开始，过去刨着槽啊，砌着嗓，这个加工着柱础，木匠那边就可以加工柱子、涂木领件，窑厂就可以去烧琉璃瓦。都可以是同时的，最后往一块一传。其实我们修一个挺大的一个宫殿，2年时间，就是一个按照咱们北方来说，那2年时间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周期。它在异地制作的时候呢，你像那个柱子这么老粗，这么老大，过去没有吊车，全都是人抬过来。它那个上面要标大木号，这大木号呢，这个标上，现在我很多人已经不太了解了。你像我们北方三间。北方三间有明间和次间，要是再多呢，明次稍进，基本上这排就差不多了，就是明间次间啊，这个稍间进间，最两端的叫进间，所以就是明次稍进。 然后它要你要再长还可以再标。现在我们年轻的那个画图的都是不标这个，都标的是都用英文字母标了 A 尖 B 尖啊 C 尖啊，都是这个了。他一标这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儿。你比如像我们过去北房，北房整个一凤梁架叫一凤，这一个梁架说这个加上这个柱子加上这五架梁，我这上面还有三架梁，三梁上面还有这几挂柱，是吧，一共这个整个的这一个梁架叫一凤。要是在北房，北房你这个左手间叫东一凤，右手间叫西一凤，标这号的时候所有这个东一凤这下面的柱子也好梁架也好都要在那位置写上它的大木号。你比如说北房有可能几进院子几进院子啊，你甭管什么什么北房，东一凤前檐柱向北，写在哪儿呢，打到这个柱子呀它的根部的位置还有差，过去也不讲公分，有一拳的间隔，不能打到紧根里也不行，得留下那么十来公分，就打到这个位置，北房什么东一凤前檐柱向北，搁在这儿。打上这块有什么好处呢，大柱子挺老粗，抬的时候那个吊线就吊好了，往这儿放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方向就码在这儿了，一立架一起这儿直接就起来了。因为那柱子那么大，你要是抬过去位置放不好，等到立架的时候你再来回的搬着再转腰子，那太耽误功夫，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了一个它的科学管理，你别看这几个字儿，它必须得会，它必须得会标这号，标好了它一码就朝这方向码好，然后一立同时就立起来了，它非常省事儿，以此类推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大木号的作用，同时它也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识别这个构件的位置。这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问题呢，有的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包括我们有的搞古建的人有的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古建筑一个木构件，我们的这个老前辈老祖宗，不管我们现在唐代建筑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清代建筑也好，其实这个工匠把这一个木构件从刚一开始给它放在这个位置，就决定了这个构件在这儿要服役一生，直到糟了坏了彻底不能用了为止，它只能在这儿。为什么有的人不理解，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北房啊，你看明间东用西间东用，我还有山墙上我还有这个梁架啊，觉得是不是这梁架我这个中间这缝五架梁出了问题，我能不能拿山面的五架梁来跟他来换着使行不行，跟大家说不行，换不了。包括我们这就都闹过这笑话，修一个大殿中间一缝梁架有点糟了，山面一缝梁架没糟，想把这俩换个位置想换一下，因为什么，是因为山面上它有山墙，山墙上面呢它在做这个梁架呢，梁架里面稍微有点问题，我们加加固放在上边它还能继续使用，想换一下换不了。就是前面我跟大家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按照中线定了，可能我明间左边的柱子和右边柱子都不完全直径一样啊，可能有一公分的误差或者是半公分的误差，它有误差谁来找。所以木匠的技术就是哪儿长去哪儿，哪儿短补哪儿。这一间房子它有一个钟，这房子它有一个钟，两个柱子这还得有钟，那么这个柱子粗点这个柱子细点，用什么来找连接的这个方子，这一个钟，也就是说这个柱子要粗点，这个柱子要粗，从这个钟说到这儿的到这个柱子距离这儿就短点，如果这个柱子细点，从这间的钟从这儿和它连接的位置这儿要长一点，它的肩膀做严了就行了，你一般人看不出来，谁上你们家也不会拿尺子那死量去，是吧，这是一个。所以说现在我们修这些搞这些我们的文物建筑，为什么有时候一审他们的方案，我一看把那个不管是哪个宫殿那柱子前面拿那圆规一画直径全是28， 下排柱子直径全是35，那就错了。我们那时候那个木匠他不会这么笨，不会说我为了我来了一个这个几十根柱子，我最后做的时候我给他全跟那细的看齐。你要想让直径一样，你只能向细的看齐，对不对？那木匠那太傻了，那得冰棒子连奔子带砍，就得给砍下多少去啊，而且砍成都是劈柴了，那主人也不干，咱要是那主人你也不干，所以他就会合理的搭配这些柱子。怎么搭配呢？我四根粗点的我放在四个角，你主人你不会有意见。我再找我这个中间，我把两根左实点的稍微粗一点放在明间东西两侧，你看一进你们家的气派柱子好，然后我再次间的再次支的细一点的我再往两侧放，然后我的前后搭配掉队，这样合理的给你使用上你不会有意见，而这就是合理的这种量材使用，这就是我们也是工匠的传统，不糟蹋材料，是不是？这个不浪费材料，还在使用上你们家还高兴，工匠还省力气了，是吧？还少卖块了，是吧？少卖力气了，它就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现在你一画图画的直径都一样，那都是错的啊，都没好好量那些尺寸，就是它这些粗细不一样，它连接构件之间的这种连接的位置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构件不能替换，是换不了的。说我们现在要维修我们的这些宫殿，现在叫文物建筑，维修的时候原来这个直径多少你还得直径多少，这个你是不能变的。因为你要是原来柱子是假如就是说35公分啊，35公分，你想换一36公分的也不行，你换一36的你跟它连接那位置都得要去才能满足这个条件，是吧？所以这个老的构件是多大规格尺寸就有多大规格尺寸，而且老的构件能够通过拼接加固什么墩接等等这些措施还能让它使用的话，就得采取这些措施，那不能轻易换啊。这个你要都换新的那就成新的了，是不是？要一换那就满盘都得换，不是光换一两件的事儿。 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线性符号和文字标注是大木匠的语言，大木匠还有他们的工具，大木匠常用的工具有奔、凿、斧、锯、刨、锤以及弯尺、墨斗等等。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大木匠的这些工具的情况。 这个工具，传统工具啊，我们一定要用。我这儿简单的列了几种，最原始最传统的就是这奔子，这是后来新做的，不是老奔子啊，是后来新做的。这个奔子是我们木匠里边的重器，这个奔子从我们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甭管我们到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一直放到今天，这个奔子到时都在使。你看从我们的考古现场石奔石斧，但是形状也差不多啊，到后来安了把儿，最后加工这个大木构件了，都能用得着。这个工具现在我们老的传统工具一定要保留，一定要这个还会使用。这个现在包括我们故宫里面啊，自己这些老的工具我们都保留，还在使。所有我们用的年轻人呢，让他们一定要手工劳动，手工来做啊，这个不能忘了。为什么说不能忘了呢？因为我们在维修我们这些古建筑时用得着。我们现在国家最早的殿堂式建筑就是佛光寺的东大殿，我去那儿也是看他们的这个当时说漏雨了，我以前也去过几次，这次我是有幸从它的背后钻到它顶棚里边，看到了我们1200多年前的那些木构架的一个加工 用的各种工具痕迹上面都有，木匠加工那些痕迹你都能看得出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刨子，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刨子还没发明出来，所以你看它里边的那边那些唐代的那些梁架那些柱子全是用奔子奔出来的，奔出来的，所以你看那些痕迹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它的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和我们的工具的发展一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看都是一个奔子奔出来的地儿。这也更印证了我们的这些这个过去那时候刨子还没发明。包括我们有一个传说说这个锯是谁发明的都知道吧，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啊能解决好多问题。鲁班还没出生呢，在以前的那些陵寝里边就发现了铜条上面带齿的，所以就说明在鲁班之前就我们就有了带齿的这种锯状的东西就有了，是吧？但是我们从我小学上课本也知道那锯是鲁班发明的，是不是？但是现在你看这可能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工具的发展，你比如说这个槽帽是我们后来做的，是这个我们民国以后才有的啊，槽帽专门打槽用的。像我们明初的时候这种打槽的刨子就没有，打槽的刨子就没有。从哪儿印证呢？大家知道做的隔扇做的封门都要往里装板，装那个裙板套环板往里装，装这个东西时候呢那就要打槽，打槽然后装上去。明早期的这个过去看了看那些老的隔扇，明早期的东西觉得那槽啊特别糙，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说那时候这槽怎么打得这么糙啊，那后来我才明白它不是用槽刨打的槽，它是用一凿子凿出来的槽。你说三分宽还是四分宽，它用三分凿子或者四分凿子，它画上印一凿子凿出来那个槽，然后交好圈再一装板。这个不光在我们的建筑上面得到了印证，就是我们明早期的家具，明早期家具咱们都说明清家具啊，硬木家具都是花梨紫檀啊什么这些家具，明早期的你看有些凳子面椅子面啊那些槽它也是用凿子凿出来的，那就是说明那时候呢你看槽刨还没出现，到后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槽刨发现了。槽刨出来以后，第一打的槽深浅完全一致，两壁还非常光滑，这个槽的这个两壁也都非常光啊，它是出来活的好看了，而且可能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但是没出来之前。所以这个工具的使用有时候也为我们现在的对建筑也好对家具的断代也会提供帮助。那你看这个打槽它用的什么工具，是吧？你现在也好鉴定，现在那造假的有时候忽略一个问题，哪儿做桌腿底下椅子腿下边，他一般觉得你不会看，那是用那个电锯整个切削的，整个拉出来的，和你手工锯拉出来的感觉一样吗？这个说到人家家具上去了。就是这工具这种东西啊，我们要了解它，了解它以后对我们来这个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些建筑的这种发展，你比如说这个老隔件你是不是唐代的啊，对不对？它是用什么工具加工的，你也可以能够最起码是一个佐证。所以工具的事儿呢，我想就是简单说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传统的工具，这些传统工具是离不开的，而且尤其我们修文物建筑这块该用我们传统工具这个来加工的一定要加工。现在包括到处的那些加工完了我们古建的那些栏板望柱，你看上面竟是那机械痕迹，都是机械那种雕刻出来的那种东西，那种风格特点就全没有了啊，那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些机械设备我觉得可以用，但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一定要用手工的。那你说你现在开木料你忘了用袋子去开肯定是不现实，对吧？但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加工一定要是手工来加工出来的。这点他们日本修的一个修古建的时候他们也是翻早期的，也是类似于唐代建筑，